是宝宝，大大，我还是个宝宝。 对，身份不一样哈，但是就你发现身份改变的时候呢，你比如你生活的圈子，你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就会发生悄然的改变。 哎，是的， 这是真的没办法，对不 对？ 对， 因为就是有些时候，就是一个小宝宝的教授，你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你不能把他塞回去，你也不能把他送人吧。 我们要说呢，就是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呢，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这个节点都会围着孩子转哈。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对的哈。但是如何让孩子和家长更好的放松，更好的彼此加深了解， 是的， 出去走一走玩一玩， 是，我觉得就是养孩子嘛，你得让他开心快乐健康的成长， 是的， 对不对？ 就是多接触大自然，多接触生活圈以外的世界， 是的，也让他多一点时间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相处。 就反正很累就对了哈。但是实话，但是累并快乐着啊。今天我们来说亲子游的环节，想必那个收音机前有很多年轻的爸爸妈们哈，也是会经历同样的一些生活片段啊。 对， 我们今天推荐很多可以去带着宝宝们一起感受彼此家庭之外的幸福时光哈。这个宝宝到了也好好盯盯，之后也会面临一系列问题。好了，那个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很多丰富的资讯哈。今天我们节目组今天为各位宝宝们和爸爸妈妈们准备了一些新鲜好玩的丰富资讯。 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今天天气风有点大哈，希望各位呢出去做好防护哈。 是的， 补水润燥，还有把口罩戴好啊。 哎， 第一条来自于西藏的消息啊，西藏有一个冰川叫做普若冈日冰川，六月起暂停接待游客。 哎，为什么呢？我们来说一下啊。记者从西藏纳曲市双湖县了解到，该县辖区内的普若冈日冰川将进入生态恢复期。然后呢，为了确保冰川区域内生态环境持续转好，从6月1日起将暂停各类旅游接待服务了。 前提了解到了，确保冰川区域内的生态环境。 对，要持续转好， 是的，才能接待更多的游客，对不对？ 对， 这个冰川呢，位于双湖县东北部90公里的地方，它属于国家级羌塘保护区核心区，这里的冰川、湖泊还有沙漠相互伴生啊，周边地区还可以观赏到成群的很难得见到的动物， 我的天哪，成群的 藏 羚 羊、野牦牛。藏野驴等野生动物，这都是相当稀少 的。 是的，是的，都是这个非常珍稀的动物啊。 对呀、 近年来呢，随着自驾游的兴起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游客探险爱好者纷纷前往双湖县旅游观光，给当地其实带来了不小的生态压力。 是的。 那这次的生态恢复期间，双湖县林业、环保等部门将联合开展水毁道路修复、然后垃圾捡拾、非法穿越整治等行动，确保冰川区域内生态环境的转好。 其实我们在想，就能看到像藏羚羊、藏牦牛和藏野驴，因为它海拔真的是很高。 对啊， 人上去会反应比较厉害哈。 是的， 双湖县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县了。 哦，真的。 位于西藏纳曲市西北部，地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腹地。平均海拔到5000米。 我的天哪！我一上去， 得有反应哈。 对， 这里野生动物非常的密集，高山植物种类繁多，人类活动比较稀少，所以景色秀美壮丽哈。我们老说呢，人与自然怎么和谐的相处哈。 是的， 就是好好的想方式和方法。 对，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平衡嘛，是不是？我们不能过多的去就是破坏它的一个发展。 是，所以我们赢在海拔上了。 可是赢在海拔。 第二条来自于你们那边的事儿 我们那边的啊， 这是个大的地方。 是的，黑龙江启动自驾旅游年，推夏季旅游微度假小产品。我跟你说，黑龙江特别适合自驾。 怎么的呢？ 真的，我就是想了一下，因为我是自驾回家过嘛，就是尤其夏天春夏交接或者说夏秋交接的时候，然后你开到那个公路两旁没有车，然后公路特别特别的好，那个路面，如果你把两旁的那个路牌全换成拼音的话，真的是仿佛走在了美国的66号公路上， 真的是不夸张啊。 对， 去过的朋友都有自己的体会。 是的， 是吧？还没有跑那么远，对不对？ 对呀、 什么叫微度假小产品啊？5月23号由黑龙江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大森林里的小夏天， 大森林里 小夏天啊， 小夏天，夏天，夏天， 对对对，黑龙江夏季旅游推介会第5站 在北京举行了。哎， 是的，第五站了都已经。活动现场呢，中国首部旅游加人文的情感故事影片《黑龙江大森林里的小夏天》作为本次推介活动乃至黑龙江今夏旅游营销亮点，首次与北京的朋友见面了。推介会创新式的采用在影院举办， 包场了。 哎，包场了啊！与会嘉宾呢，在观影当中沉浸式的感受了黑龙江夏季畅爽体验，又通过电影出品方的现场解读，了解了背后的故事，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哎，是的， 非常好， 让大家非常了解的这个就是感受一下黑龙江的夏天啊。 对，不去都不行那感觉，对不对？ 啊，是是是。 在推介会上，黑龙江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推出了黑龙江夏季旅游微度假小产品。 嗯， 这个产品围绕着大森林里的小夏天为主题，依托避暑圣地畅爽龙江，把黑都去掉了。品牌啊，结合市场趋势和自助游的一些需求，在17年黑龙江省十大主题旅游基础之上，进一步提炼啊。 还得提炼。 提炼。 萃取。 对，核心主题资源及森林生态、城市风情、边境游创新主题玩法，将线路产品以细分客群及主题方式碎片化，全部细分。令游客享受到多样化的度假游玩新方式。 哎，对，那记者了解到，微度假小产品涉及到什么呢？ 什么呢？ 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家庭亲子文化之旅、康养休闲、户外自然、边境风情六个类别呢。 棒的。 每个类别大约都有10条1到3天不等的这个小线路。 还不错。 对呀、还提供了交通、住宿、餐饮等对应的线路贴士，游客和旅行商都能够根据需求自由的组合产品。 我们现在 我觉得这个挺好， 多么的自主。 对呀、灵活多变嘛，是不是？ 把钱花到最喜欢的部分上。 是的，五月的中下旬至7月份，黑龙江省夏季旅游产品还将进入中青旅遨游网5家直营门店进行售卖。游客可以前往了解相关的产品，还有线路以及更详细的内容。 是的，其实，在本次活动上呢，在鼓励各地开展自驾游的同时，黑龙江还推出了中国两极穿越，寻迹百年中东铁路、古驿道文化探寻寻之旅三大极致自驾产品。是需要有非常好的户外的驾驶经验啊。 是的是的，是极致的啊。 非常棒啊。想想在黑龙江省这样一个大的省区当中，有很多的市区分布出来，开始自己喜欢的爱车，就像来到了66号公路一样的广阔。 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去沿路走一走，自驾感受一下黑龙江这种丰富的大森林的资源啊。 是吧，到了美国是 Good morning sir, 在这干啥呢？去哪？ 对 对，多亲切。 干啥呢？哎，等等，我的鸡跑出来了。 非常贴近生活场景啊。 是的， 有空去黑龙江省感受吧，朋友们啊。第三条呢，我国呀，这个香港呢，真的是终于旅游业节节 回暖了， 回暖了。怎么回事呢？ 今年前3月，内地访港游客增长了12.7%， 光往上走， 还不错啊。对，记者近日呢，从香港旅游发展局获悉，说今年的1到3月份，内地访港人数是1200万人次，增长达到12.7%。那香港旅游发展局副总干事叶真德表示说，今年即将开通的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将为香港旅游带来新的机遇，那真的是太大了， 是 这个机遇啊！更多的内地游客将更方便来到香港。 就刚刚你说的一个港珠澳大桥， 对， 广深港高铁就特别想去感受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这个大桥一开通，哇，所有的车辆自驾就可以过去了。 对， 然后高铁呢，那真的是，对呀、速度又提升了。 那天 我们直接坐着高铁就去了。 今天说了一个地方，我忘记了，以前是14.5个小时，现在3.5个小时。 那个赤峰到通辽吗？ 对，你看你这脑真的是因为通辽吧？ 对，通辽。 叶真德还说哈，年轻的内地游客是增长较快的客群，像你和我这样的就属于增长客群之类了啊。 是的， 也是年轻嘛哈。我们追求个性化的旅游，我们不是到了一个景点打个卡拍个照就完事儿了， 是 我们要打两次卡。 是我们要待会儿， 对，我们待一会儿了解一下人为， 对， 而是深入体验香港人的文化，对不对？为此，香港旅发委和人气音乐制作人王嘉尔， 王嘉尔到底是他是内地的 不知道、 对，反正还不太清楚、 人气音乐制作人嘛， 对， 推出了独家香港 AR 魔法书，以地道的香港年轻人的视角、配合高科技的手段，通过炫目创新的 3D 像动画呀、视频短片 AR 互动，向广大那个年轻的游客推介地道的本土的我国香港的娱乐、运动、美食、艺术的新玩法。 不错不错啊，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游客扫描魔法书将会进入一个光影结合香港街区及建筑物 物呈现立体交互影像的 3D 世界。 嗯哼， 棒棒哒，尽情投入各式香港独家新玩法，同时呢还能解锁 AR 游戏与明星进行各式的互动。 是的，就是很多年之前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觉得它真是很棒的一个 对呀、啊、就是 第一次去、 啊、很现代啊，然后很繁华。 对对对，是的， 对，但是现在近几年我们内地发展 有感受，有感受 的快。 对 对， 我们希望呢，我最近一次去是在也是在半现在是几月份，现在是五月份吧，我四月份左右去过一次，很近，一个月之前 啊。对 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 人变多了 啊， 游客 变多了，真的是变多了哈。 对对对， 嗯， 服务业呢稍稍有一点点提升 啊，就稍有一点提升， 对， 但是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 还有期待。 对 对吧，我们希望真的是、我觉得要到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去玩，最重要的是服务业真的是做到让我们觉得很舒服。 对, 对， 是的， 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来了一趟不容易嘛，请个年假穷家富度的，你要对我们服务好，那么才能让你们的经济拉动起来，对不对？ 嗯， 第四条，我的天，这个地方啊又喷了， 哎，又喷了， 夏威夷那边又喷发了。 嗯， 这个火山灰最高达天的2438米高， 哇，这么高， 你想想啊，真的好高的一个， 对啊，2000多米呢。当地时间的23号，美国夏威夷大岛上的杰拉维厄火山又发生多次喷发，岩浆直接流入了大海，由此升起的烟云笼罩了整个的岛屿。 是的， 对，那23日早上，这个基拉维厄火山又发生了两次喷发。视频中可以看到火山口升起浓烈的火山灰。 嗯， 据报道，当天的第一次喷发，火山灰最高达到了2438米，第二次喷发最高达到1524米。 地球的力量啊，无敌哈！夏威夷国民警卫队表示，火山附近一个地热发电厂啊没有受到影响。 嗯， 岩浆最终流入了大海啊。 哎， 炙热的岩浆遇到海水升腾起有毒的烟云， 嗯， 笼罩了整个岛屿，其实对当地的旅游和居民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那肯定的呀。 嗯， 对，基拉维厄火山持续猛烈喷发，也使得空气当中有毒的二氧化硫气体浓度直线上升， 味道很重。 对，那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数据显示，火山口每天喷发出的二氧化硫气体达到了15000吨，并且还在增加。那当地多所学校已经关闭，政府还向相关区域的居民发放了防护面罩， 防毒面罩都在。 对，嗯， 这个必须的哈， 这是必要的啊。 二氧化硫 啊，是的。那本月的3号开始，这个基拉维厄火山就活动加剧了，持续去喷出岩浆，目前喷发次数已经超过20次了，15000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数十栋建筑被毁， 数十栋建筑被毁，你可以想象地球自然的力量哈。 对， 我们希望大家最近呢就是关注夏威夷方面的消息哈，希望呢他赶紧这个不再汹涌澎湃哈。 对的， 我们可以去见识夏威夷漂亮的海岛风光啊。 是的， 前三条是这个国内，第四条是夏威夷，第五条呢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积极倡导安全永远第一的这样一个信息点哈。 对， 这个方面告诉我们是野景点啊， 嗯， 没有人管。 哎， 美国华人旅游大巴撞伤8旬中国游客， 哇， 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美国的一个报道说，当地时间的5月22号，美国亚利桑那州佩吉的马蹄湾景区啊，停车场发生一起车祸，一名华人女性游客腿部被一辆旅游巴士撞伤，目前已经送往医院救治了啊。 对，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现场的目击者说了，在场一名巴士司机表示说，中午12点左右在马蹄湾的停车场，一辆中型巴士倒车的时候撞到了一名游客，游客腿部受重伤，已经送往医院。那巴士司机和被撞的游客还都是华人， 对， 被撞游客属于另外一家华人旅行社，该团是本地团。那巴士司机呢已经被警察带走去做尿检，那导游随时作证啊。 而且这个伤者是80岁左右的老人。 哎呦，这个真的是。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游客，他被一辆中巴倒车的时候呢，中巴所有者也是一名华人司机。 对。 这个巴士业界啊，这个卢强是一个人名哈，他说马蹄湾的停车场呢，这个场地不是正规的停车场。只是一个沙土路的长条空地，没有人管理，也没有划停车线，更没有巴士专门的车位，所以大家呀都是乱停。 哎，是的， 没有人管啊。 而且这个地方是不属于国家公园，只是一个自然景观，原先没什么人来，但是近几年呢，哎，意外的获得了不少中国大陆游客的青睐， 是的， 很多人都愿意走这条线去马蹄湾和羚羊谷，所以呢车子和人是日益增多。当地现在已经在修围墙了，之后可能要正规管理和收费。 对 对，还是要正规起来啊。 旅行社业界这个应该是从业者叫做徐成武说呢，马蹄湾的停车场根本就不是严格意义的停车场，就是一片空地，大家从这里走一段路才能走到马蹄湾，这里属于刚刚说野景点， 对， 无人收费，自然就没人管理， 如果车多人多，一定要提醒格外小心哈。 嗯， 华人马小姐五月初曾去过马蹄湾，她说那里现在去的中国游客多了起来，基本都是华人的面孔，停车地方挺混乱的，那些大巴掉头和倒车时都需要有人在下面看着才行。 对， 有些大巴是没有到导航系统的，看不到， 而且那个大巴太高了，有的 看不见， 看不见 盲区， 对， 否则一不留神就可能出大事，毕竟巴士车程很高。导航说的对了，人在下面，司机不一定看得到，有些是有导航巡航的，你开那个 是啊， 有些是没有的，就看不到。 对，有些东西你那个太高了，它那个导航它也监测不到。 对对对，真的是希望那个大家再去这个地方呢，走正规的路线哈。 是的。 再不要发生类似的情况哈。 嗯。 有些时候我们出去玩呢，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是有苦说不出，你怎么办呢？ 对 不对？对， 你怎么办呢？ 你改变不了现状，只能是遵循和找寻最正确的旅行方式啊。 是的。 时间来到11:51，一个片花之后，我们慢慢说跟亲子有关的方方面面的体会。 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这句话呀是很多爸爸妈妈的心声，宝贝宝贝快点长大哈。 是你快点长大吧，爸爸妈妈就不用这么累了。 其实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爸爸哈、我就是在现在我孩子6岁 呀，我还年轻的爸爸。 对，我才不到40岁、然后就 是 我会觉得就他们在人生当中的变化我能体会得非常直接，比如他在1岁到3岁之间我对他有各种的不确定性，什么时候好好说话，什么时候好好走路，什么时候跟我一起能聊天了，什么时候叫我一声爸爸， 什么时候叛逆。 对，现在呢3到6岁之间又有一个质的飞跃，他现在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做事方法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是吗？ 所有的这个比如说掌握的方式和方法都是自己修来的，好些都是你现在互联网很发达、我不太喜欢让他看手机，手机屏幕太小了、一般是 iPad 和电视、iPad 很多的软件、英文单词世界各地的他都自己去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我 很有自主学习的意 思。对对对，很有惊喜的部分、而且我带他出去玩的时候呢他能记得住、就是总他有记忆点之后、说爸爸这个地方我们曾经来过呀，我说是啊，什么时候再去一趟，他们就会提一些自己的要求。 哦，还真是。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为这些比较难缠的小孩子们提供一个 就是要求。 哎，没有，就是给这个家长朋友们还有宝宝们提供一些夏日亲子游的好去处。 对对对，是的、其实在我们的听众的方面呢、有很多也是已经带着宝宝出去玩了啊。 是的， 这个朋友名起的还是有年纪的哈。 啊，一只花甲， 花甲，对，是。 他说，说到沙巴、大家可能想到的是世界一级的潜水圣地，或者呢是海上浪漫的木质水屋、其实呢，这里还是亲子旅行的好地方。众多精彩纷呈的水上活动，体验感非常丰富。那暑假即将来临了，不妨带着宝宝到沙巴来一场亲子之旅。 是的，那个戴戴静静说呢，2017年的亲子游，直到今天才把手账做好。哎呦，青海湖的敦煌大环线7天亲子游， 哇！ 跟你们说说都去哪儿啊？ 好， 青海湖、黑马河、茶卡盐湖、大柴蛋。 大柴蛋，我怎么听着在想到柴鸡蛋呢？ 对对对，敦煌、鸣沙山、张掖、祁连山，陪着孩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好爸爸，好父亲啊、厉害厉害厉害！ 好爸爸，好妈妈。 对， 然后是北京阿龙 Liz， 他说、哎呀，带着闺女北京游。先去了老父亲儿时经常混迹的地方。 你用这词儿用得很形象。 那时候呢，寒暑假我几乎都是长在这里的。而后呢，咱们又去尝尝正宗的北京涮肉。哎，北京小妞要从小培养。 北京的姑娘很飒，我的感觉 啊， 说话嘎嘣利索脆 啊，是的， 非常有那个劲儿啊。 对， 小小小面点说， 哎呀，一到节假日你是不是就开始犯愁？我觉得呢，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喜好不一样哈。 对， 世界那么大，该带孩子去哪儿玩呢？这是一个带妈妈爸爸面临的选择。 对， 吧，他说还记得三亚春节上万的机票我都不敢出门，问我那我首推桂林、 哎、 山水甲天下哈。 对， 他说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们，这是一个严重被低估又被遗忘的亲子目的地。 嗯， 不管什么时候全家去都太合适了。 是的，严重被低估啊。对， 大家可以搜索 广西，嗯，还是很美的。 是的， 嗯， 玩的大自然， 嗯， 还可以听听粤语，哎，方言，哎， 是啊， 真的很好、啊、 还可以有少数民族的风情呢。 没错， 哎， 这个这是听众的留言哈，前面有一段的非常那个厉害的话哈、 哦、 暑假眼瞅的到了哈、 啊、 现在已经是六月份快到了。 哎呀，这真是眼瞅着还有一个多月了。 对呀、啊、家里这些娃们如何安排， 嗷嗷待哺啊。 对呀、啊、娃们，你听过这两个以上吗？太吓人了，娃、 嗯、 家里的娃怎么办？ 对，家里的娃怎么办？爸爸我要出去玩。 妈妈作为今天到了，如果演妈妈说、嗯、你看他们送去参加枯燥书记培训班吗？ 哎呀，走吧孩子，妈妈带你去学英语好吧。 不还是送到孩子的爷爷奶奶家，跟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很大年纪，很辛苦。 对，爷爷奶奶也不能帮你带孩子呀。是啊， 所以这个 不，妈妈，我想出去玩、嗯。 这个世界上有一项专门拆散亲子的怪物，叫做什么？长大。 哦， 对不对？ 是有一节错过了，你就弥补不了的课， 是的是的， 还真是哈。 是的，是的， 叫做成长陪伴。 没错，没错。 别让宝贝的暑假日记只有学习、补习、吃饭、睡觉，真的太无聊了。 嗯， 下面呢几个亲子旅游胜地，关键是专为亲子家庭打造的， 是 深入体验当地文化、历史、地理特色项目和原生态的生活。 是的， 只要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只有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最美好的时光。这个暑假出发吧，带上你们的孩子，一起开始跌宕起伏的心灵之旅。 是，这是很官方的一个感觉。 嗯、对， 咱们说到平常的口语当中， 嗯嗯嗯 刚到说只有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才是什么呀？嗯、最美好的时光。 对， 虽然有很多的繁琐繁复， 嗯， 有些不尽如人意，比如说两个人想方式的方法不太一样， 嗯， 但是你跟别人是无法去商量这些东西的， 对， 对不对？只有这些才能体会到人间最真挚的情谊和最最平常的担待。 哎，真是哈、啊、 这是很重要。 哎呀， 对对， 真的是彼此担待吧，包括孩子和家长、 啊、 父母之间都是这样的、 啊、 对 对对对、 嗯、 亲人之间哈、 嗯、 就是希望所有的这个家庭是非常和睦， 嗯， 在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范畴之内， 嗯， 往上走，这就很好， 对， 对不对？ 是的， 嗯，体会吗？ 啊，非常有体会哈。 听首歌吧。 啊。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呼伦贝尔大 面膜、啊、 不是那个呼伦贝尔大草原， 呼伦贝尔、 啊、嗯， 对了， 是的，上榜理由是这样的、嗯、白桦林可以亲手为驯鹿， 挺大个儿、啊、 零距离接触草原精灵， 对， 专业的草原骑马培训，尽情享受在草原驰骋的感觉， 你看、啊、 就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亲手制作鹅血风 铃、哎、你这个录音是不是用动画画图 对, 对对对， 这个还可以亲手制作那个俄式风味面包、哦、大列巴。 问你，你吃过这大列巴吗？ 你吃过呀。 硬的还是软的？到底？ 其实它这个应该是软的， 哦、软， 因为那个列巴在俄语里面就是面包的意思。 Right. 对、 哦 嗯， 好了，了解了，软的啊、哦嗯， 是的， 嗯， 对，只不过邮过来的时候已经变成硬的了， 风化了，嗯， 嗯是。 清晨怎么样？ 清晨啊，清晨是铁挤牛奶啊。 清晨 是的，是的，草原上品尝自己的手艺， 对呀、啊， 边境小镇满洲里参观猛犸象博物馆， 哇， 还真的有猛犸象呢， 对呀、啊， 感受冰川时代动物奇特景象，草原射箭、采蘑菇，还有草原足球赛、哦，草原深处徒步穿越，在浩瀚的星空下。举办篝火晚会， 很丰富， 嗯， 很多彩， 是 玩什么呢？到这呼伦贝尔 玩什么、 啊？嗯，亚洲第一灌木湿地， 嗯， 这里是亚洲第一湿地，内蒙古成吉思汗的故事，是蒙古成吉思汗的故事、 嗯，是的，是的， 这里也是两种马的出产地， 哦，两种，不是说一样的那个两 啊， 是优良的良， 优良的良啊。嗯，这亚洲第一湿地也叫这根河湿地， 原来是在根河呀， 额尔古纳河的支流， 嗯， 根河像一条银色的玉带在草原上弯弯曲曲， 嗯， 平坦的映衬着湿土绿草，更显它的幽静祥和从容不迫， 哎，是的， 额尔古纳，哇、哦， 哎，额尔古纳 很多乐队啊， 是的，那亲临亚洲之窗 有 满洲里，位于中俄边境，是一座非常干净漂亮的小城市， 是的 感觉火车马上就要进满洲里站了，我跟你说， 没错， 对对对， 很有气势、啊、 建筑风格很有特色，他们无不融入了相当多的俄罗斯文化元素，无论色彩和造型都富有浓厚的俄式风情， 嗯， 让人既感受到了西方建筑的浪漫、 uh-huh、 又领略到了东方建筑的典雅， 是的，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个道道一段播报呢，是在这个非常非常一个非常微妙的小细节当中播报出来的，非常非常有情调、 啊、是的、啊、 不能错过啊， 是的， 放逐双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摸着格勒河草原哈、 嗯、 感受草原与天相连的美景，真的是草原和天真的就像我们的屏保一样那个样子， 哦，那个草原上的落日我是看见过 的 形容一下 的，太壮观了，真的，就是那个草原呢就是一片绿海， 嗯， 大家都去过海边看过落日、嗯、在草原一样是这样的效果， 是的、嗯、就是天草一线，是吧， 是的， 然后呢亲临亚洲之窗，刚才满洲里感受中俄蒙这个文化的交融， 对， 登国门远眺俄罗斯小镇哈，这都是他上榜的理由啊，而且还有北方第一淡水湖广寒仙境呼伦湖，感受玉滩涛浪虎啸 呼伦 之气势， 对， 我觉得有一些就是心情比较奔放的青年少年来到草原之后，哇，放飞自我了， 放飞 读万里书，行万里路，志在四方等等又来了啊，砥砺前行啊， 砥砺，好， 是草原， 草原上的 北方的吧， 北方，这是北方的一个极致代表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南方了，还真的是一北一南， 是的，一北一南， 对，这个南方还有点偏南， 是 珠海， 珠海为什么推荐呢，肯定有很多的， 为什么呢， 对， 因为它的上榜理由是这样的、 嗯、 珠海因为紧靠着澳门、 哦、 也是我国南方发达程度较高的城市， 是 因为它又靠海，所以不管是交通还是气候都是非常的舒服， 我个人觉得只要有海的地方啊， 嗯哦、 就有灵气、 哦、 对不对， 对，有水就有灵气， 有水啊，对啊，而且珠海这个地方玩的还真是挺多的， 嗯， 咱天天在电视里看到那大广告拍的挺好哈、哦啊，加上非常棒的音乐，还很多2000多位群众演员拍的啊，长 两千多，两千人的大场面啊， 长隆海洋公园，这是长隆集团在除广州之后第二个主题乐园汇集地，首推里面的海洋王国，除了无数的游乐设备之外，还有更多精彩的展馆和表演，其中哎， 嗯， 鲸鲨馆 啊、 哦，有全球最大的玻璃幕墙。白鲸馆里会吐泡泡的白鲸简直是萌到真的让你觉得想去触摸它， 哇，白鲸宝宝 很可爱的啊， 很可爱啊、嗯、对，在这儿不能错过的有哪些呢， 跟孩子们是不是 亲子游首选产品，珠海海洋王国的烟花汇演， 哦，孩子还是很喜欢这个天生， 是吧，你带着宝宝去过长隆吗， 去过呀， 嗯，看这个烟花了吗，当时 看了呀， 啊，他是不是非常的喜欢？ 就是他会觉得，就是之前他不了解，他害怕，因为小时候一放过年，他就啊，现在觉得，这个花好看，这个层次比较，他就开始跟我聊天了。 对对对， 长大了， 哎呀，终于长大了啊，一步步的成长啊， 挺好。 对，然后呢，做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中心，小小科学家启动机器人和太阳能电池实验，了解最先进的科技知识。 而且你想想，奇妙的朋友啊，爸爸去哪儿了？功夫熊猫三呢、啊、这些拍摄地都在野生动物园、欢乐世界、水上乐园、星光夜场和珠海海洋王国都会有体现。 对， 所以真的孩子看到电视里播的一看，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是电视里的、电影里的，一看哦，它在现实当中存在，哎，他就会记忆特别的深刻， 他会说谢谢你爸爸。哎呀，我 的，哎呀，我的天哪，行，还想去哪儿？肯定是这样的，是不是？ 而且广东的饮食文化是无敌的。 对，广东的饕餮美食，早茶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代表。 哎呦，就是有一个叫做烤乳鸽，有吗？ 烤乳鸽有啊。 我们家孩子特别爱吃那个，他吃的津津 有烧辣 啊，对对，他津津有味，吃的觉得，我觉得孩子呀，就他能吃，能吃的不错，不用你去管他，而且自主的吃，抢着吃，要着吃，父母就很开心。 对， 以前不爱吃，挑食 啊，喂着， 对， 对，哎呀，你吃一口吧，宝贝。 阶段都是阶段， 是现在在长身体的时候。 对呀、啊，什么时候爱吃木耳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解决？不爱吃木耳，你知道？那说完珠海啊，厦门，厦门还真的是， 厦门是很小资的一个地方。 对呀、啊，你看厦门可以分为厦门的本岛、厦门岛外和鼓浪屿三个部分哈。厦门是有着大都市的繁华，也有着普通小城的安静自在。 对， 四季如春的气候啊，小清新的气质，让这个城市非常的与众不同。 是的，那么厦门玩什么呢？厦门大学应该去看看的啊，学校规模很大，风景很不错，特别是女生宿舍楼，还能看到海景哦，怪不得都说厦大是谈恋爱的圣地， 氛围很好。 对，进去后呢，重点逛芙蓉隧道和情人谷。厦大还保留了非常多的老建筑、老教室，校内男男女女充满了人文气息， 挺好的。啊，南方的校园哈，我们都没去过呢。帆船出海也是一个非常棒、长见识的一跟海洋亲密接触的环节。专业的船长哇，专业船长，这个陪同出海，乘风破浪，勇者无惧，在蔚蓝的大海中，一边听船长诉说帆船与大海的故事，一边享受微微的海风，天气晴朗，还可以看到台湾小金门。 哇，对，不能错过的这些独特的景点有什么呢？如果你带着孩子的话，肯定去想去这个接触一下书卷气。 是是是。 那么南明书院、南门湾和集美学村都适合你哟。 还有奶茶呀、小吃啊， 对对对对， 面呐、什么粉呐，都吃吃看啊。 是的，沙茶面。 对，吃过吧？ 吃过，挺好吃的，做得好的话，挺好。 感觉怎么样？那码多吗？ 多，他那个厦门的沙茶面还是。码儿有很多的，而且你可以选你加什么加什么， 自由搭配， 自由搭配，然后只要你能吃得惯沙茶酱，我觉得都会很美味。 我还行，我挺喜欢吃的， 对，我也挺喜欢的。 厦门得去啊，离咱们也不远。下一站真是这就更北方了，这地方，这个大连在北方 的。是的，大连又是一个靠海的地方， 这是一个上榜的北方城市，也是比较适合夏天出行的目的地。虽然白天可能啊比较炎热，但靠海的北方城市在晚上都是会凉爽舒适的，这是有体会的啊。 是的， 因为它靠海嘛，对不对？ 对， 大连是在北方的沿海城市当中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因为较多的受了一些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素质也不错，哎，他热情好客，对不对？ 是的。那么在大连能够玩什么呢？ 怎么的呢？ 圣亚极地海洋世界。圣亚海洋世界是吸收了国际一流主题公园的设计理念，有圣亚海洋世界、圣亚极地世界、圣亚珊瑚世界，还有圣亚深海传奇四个馆呢。 圣亚挺厉害。 对，圣亚挺厉害，圣地亚哥嘛。 圣地亚哥。 对，这里还有这个丰富多彩、独一无二的海洋动物表演，让你感受惊奇，体验浪漫的情景式海洋主题公园。 就是很喜欢城市海洋风光的朋友，可以到大连啊。 对， 不能错过大如山滨海旅游度假区，圣亚极地海洋世界海上牧场、棒槌岛、八仙渡海口定远舰。大连啊， 大连， 我永远 错过。 对，记得我们同学说，来，我们去大连玩吧。怎么去？我们那个街上自来水都可以喝。 啊，我就觉得、哎、好高级啊，那时候啊，真的 是、啊、 大学的时候啊、读大学的时候啊， 自来水都可以喝这个事儿， 十几年之前了， 真的吗？金一的吗？ 真的 吗？好吧， 真的十几年之前，我的天，太 对，我对大连的印象还是停留在 初中 毕业的时候去的那一次， 去过 就唯一的一次去大连， 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大连城市真的非常的干净， 是吧？ 对，非常的， 这不就很好了吗、对不对？穿上白球鞋都不会脏了，就 是。 杭州，现在去杭州变得方便起来啊、上榜旅游江南意最意是杭州。 哎， 杭州啊，曾经因为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成为人们印象中天堂的化身，天堂伞卖得很好，还曾因为梁祝白蛇传而披上凄美浪漫的头纱。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那个歌曲真的是啊，真的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 是的， 但庆幸的是西子湖的一滩碧水，龙井灵隐的茶园茂林，和杭州人内敛娟秀的个性是一直持续下来的。 嗯，对， 对吧？ 那么到杭州要玩什么？这个我觉得大家太熟悉了。西湖，西湖十景，那你得去吧，是不是？ 对对对， 对，西子湖畔嘛。 对， 西湖无疑是杭州之美的代表，著名的西湖十景环绕湖边，自然与人文相互映衬，组成了杭州旅行的核心地带。 对， 你不必执着于走遍每一个景点，倒是可以花上半天或一天在湖边徜徉一番，无论你怎么玩，都会让人身心舒畅。 比如说咱们去的是一个旺季，西湖人很多， 对， 我们可以坐一个车或者包一个车去乌镇感受。 哎，对，乌镇其实也是很好的， 很文艺，对不对？ 江南水乡的感觉， 戏剧节都在那儿举办啊。 对， 白天和夜色下的乌镇截然不同，都是独具魅力的啊。白天的乌镇呢，让很多的朋友想起了这个似水年华。 哦，对， 啊，黄鹂桥 流水 啊，沈从文学都来了 啊。 漫步在用青石板铺成的狭窄的小街，时不时的买一些特色小吃，边走边停，特别的惬意。夜色当中的乌镇是什么样的道？ 更加的撩人。 哦，夜色撩人。 对， 哦， 坐着乌篷船，感受着小桥流水人家，更加真切的感受到这个水乡的魅力。 是的，就是晚上和白天啊。都是不同的样貌哈， 是的。 想想那些在杭州地道的好吃的杭帮宴， 哇，杭帮菜太多了。 扬州特色早茶我是吃过的，那是人头攒动，项目繁多。 是的， 哎呀，那个馄饨一碗呢，十几块钱啊，三十多个大馄饨， 大肉馅儿是不是？哎呀，太香了。 还有鸡蛋丝飘在上面 啊！哎呀，鸡蛋丝，人家没有用紫菜吗？ 对呀，哎呀，忘了啊，印象很深刻，就觉得这个太对得起这个钱了 啊！还真是啊，还有南京金陵16道小吃， 那一道一道来呀。 对呀，扬州 待过的人吗？ 对呀，没吃过。对，扬州特色早茶之类的哈。三大夜景，大家可以去哪儿呢？苏州古运河游船，杭州宋城千古情表演。登金茂大厦，加上船游黄浦江夜景， 是的，这都是杭州非常，它是典型的一个旅游城市。 对对对， 很繁忙，很繁华，很现代啊。 是的。 最后一站呢，咱们也说一个，真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建成之后呢，就分流了很多的客源，对不对？ 是的。 以前呢，大家都会去，比如香港啊，感觉现在 东京啊， 对，上海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是的，马上我们的环球影城哎也要开了，到时候北京也可以又吸纳了全国各地的朋友， 真的是互相的繁荣啊。上海迪士尼乐园是中国第二个，亚洲第三个，世界第六个迪士尼主题乐园。 是的， 挺骄傲的哈。 对，挺骄傲的。但是上海迪士尼乐园确实是有着其他的迪士尼都没有东西。 对 对 对，本地化。 对，它这个不容错过的有什么呢？水乡全体验。当然呢，这个是这个在水乡的那个部分，它也离上海不远。 对。 但是迪士尼内部它本身就有好多好玩的。你也是带孩子去过的。 去过 是不是 去过。爸爸你妈妈带他去过，我就是因为我没进去。 啊，你没进去。 我就回来办事情来上班嘛。就是十月的1号到7号是法定节假日吧？因为大家都赶着这个点去吧？肯定是排队吧？ 对呀、 拿 pass 肯定也排队吧？8号到9号，8号去不用排队。 哇，太棒了！ 人下少50%到60%。 哇，你看多爽啊！ 对呀、而且你玩的都是一个项目，一样的项目，一样的体验。 对呀。 去香港待了2天的时候，也去香港迪士尼了。人也少，因为它分流了很多。我第一次去香港迪士尼的时候，觉得哎呀，好多人呢、 对台的， 2个小时起，现在15分钟走了，最多最多呀、 真的很棒啊！ 对 啊， 还有各种的演出，而且因为咱说是迪士尼越来越多了，至少中国就有俩。 对啊， 对不对？竞争啊。 服务啊，都在互相的提高， 是的， 一帮一对红的事情， 而且迪士尼只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主题乐园， 对对对对对， 还有更多，像刚才咱们说的长隆， 是 方特， 方特， 对呀、啊，还有很多的那个、啊，这个可以供亲子去游玩的地方。 上海不单单有迪士尼，上海城市游、街景游、博物馆、昆虫博物馆我都去过。 哦，是吗？ 小孩子也很喜欢，就在黄浦，就在那个电视塔的下边， 哦， 很近。然后还有上海音乐学院。 对， 中国最好 的音乐学院，其实上海很多地方，上海是一个，就怎么说呢？我觉得在那儿，不管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会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 是的， 对，它有古老也有这种怀旧，但是也有很现代的部分， 当然就是夜色当中的上海真的是漂亮的， 对， 还有就我每次外滩去了好多回了吧， 是吧， 每次去都看看那个吹萨克斯的朋友还在吹吗， 嗯， 上次去没有了， 哦，没有了， 他就在那个酒吧的 是不是清理了 地标上，就在楼上吹那个哦，非常凄凉的萨克斯、哦，真的很好听啊。 对， 就在外滩的上面那个角落当中。 对，我觉得上海其实我更喜欢它白天的样子， 哦、 不知道为什么。对，因 为 我觉得白天就是你可以去逛一逛它的那些老街巷， 对对 对, 对，巷弄、啊、 很有对感觉。 弄堂， 对呀、啊，还有小资，我有文艺情节的朋友。天子坊一定要去， 对，现在还有很多竹竿晾衣服的场景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对那个他真的是不会那个晾出一个揪揪来，因为他竹竿嘛、肩膀他不会有一个揪揪出来， 是的， 非常好啊，这个重点是孩子， 哎，对， 孩子们呢真是慢慢就长大了，我会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从他出生到现在6年过去了， 是啊， 就像发生过很近的事情，我都历历在目。从我开始抱他睡不着觉， 哎呦， 放在枕头上摇他摇20分钟才能睡着、 哦。我的天哪，你这个爹可真是当得太合格了， 当 优秀啊！ 那到现在真的是，我说 肱二头肌也没有练出来。 不是，到现在他上厕所，以前都是爸爸要拉粑粑，哦，好吧、 啊。我的天哪！ 对，然后呢，我现在长大了吧，爸爸你出去吧，不要再给我带着，我要自己享用一个卫生间。就长大了 哦，还真是哈，对。哎呀，就是孩子呢，总会慢慢的去成长。 对对对。 对，然后呢，这个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的陪伴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 所以带他去多去玩一玩，哎，让他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很有必要啊。希望各位爸爸妈妈们做好详细的规划啊， 对， 让你们的情感更进一步。 是的，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 哎， 明天再见， 拜拜。 其实一直在你身边，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同学们洗脸了吗？ 洗了。 尿床了吗？ 尿了。 学费交了吗？ 没有。 谁知道世界的烦恼有多少？谁知道人们的生活有多糟？3、2、1，倒数去赛跑，告诉你，路过的音乐有多好，听了以后就能唱首歌。 要多么奇妙，就多么奇妙，请你不要去太过，也不要太少， 随便吃点东西，不饿了 这 就 是我。 让我们用埋头的精神，做得少一点烦恼，多一点打扰。 每天能看见欧巴巴的笑脸，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美丽的画面靠我们去实现，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边的花园哭泣，昨天谁走了心爱的妻。